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朝右向身旁的太傅刘世杰看去，拱手道： 刘太傅，十年前刘大人您就是兵部尚书，当年的谋反证据里盖的可是北秦王印。 当年这几封书信带回京城后，乃我亲自鉴定，确实是北秦王印。 那王印可是完整无缺？ 自然是完整无缺，帝小姐此话何意？ 诚如刚才陛下所言，世上奇人异事者众多，既然连陛下的笔迹都可以伪造，那区区北秦王印又为何不能？陛下，请展开书信。 狄子元，你如何能证明这上面的北秦王印为假？ 陛下，上面刻着的王印根本不是北秦王室所有，因为十年前北秦大公主莫霜一时错手，将王印砸破了一角，自此以后北秦王印便不再完整。北秦与我朝连连征战，邦交极少，所以我大晋上下无人知晓北秦王印早已残缺。若当年满朝上下有一人能看出破绽，那幕后之人的谋划必定功亏一篑，我父亲必不会背负冤屈，十年来受尽天下骂名。 刘太傅面色灰暗，望着眼眶泛红的任安乐，羞愧地说不出话来。当年帝家谋逆之事牵连甚广，轰动朝野，本应仔细审案，仔细验明证据才是，可偏偏此事是皇家忌讳，没人敢深掘，一旦寻到了证据便草草结案，以至于连如此明显的破绽也没瞧出来。刘太傅稳了稳身子，面容瞬间颓老下来，朝任安乐深深鞠了一躬： 老夫审案不明，冤枉了侯爷和帝家，实在愧对金安侯，愧对帝小姐。 当年定下帝家谋逆之罪的不是太傅，判我帝家满门抄斩的也不是太傅，太傅不必如此。 此话一出，众臣心有戚戚。是啊，若不是皇家雷厉风行地将帝家连根拔起，能和皇室比肩的百年氏族何至于顷刻间毁于一旦？任安乐转身朝嘉宁帝望去： 陛下，当年先有御令送到京安侯府，我父亲才会派八万大军奔赴西北，左相搜出的北秦书信也是作假，根本就没有证据可以定罪于帝家。帝家没有谋逆，我父亲也没有叛国。 唉，永宁确实没有背叛大晋，是朕误信假证，判错了案。朕会择日还帝家和帝家的将士一个清白。 还不够，陛下，您不想知道那八万帝家军究竟是怎么死在青南山的吗？ 帝家军不是因忠义侯之过才会亡于青南山吗？难道还有隐情不成？众臣面面相觑，尤其是几个靠军功封印的侯爷，他们对于帝家军之事比寻常人更加愤慨。韩烨抬头朝任安乐望去，眼底拂过一抹沉重，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。嘉宁帝神色微变，敛了神色，沉声回道： 帝子元，帝家军之事已有定论，乃忠义侯错结假信，误以为北秦铁骑攻城，才会截杀帝家军于青南城下。此事忠义侯已在大理寺招供，朕虽为这八万将士痛心，却也不能再迁怒于那一万不知情的将士，徒遭杀孽。 那一万骑兵自然无辜，和我帝家将士一样，他们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利刃。黄大人，堂审之时， 钟义侯可曾说出他截获的消息是从何而来？ 下官曾反复询问，但钟义侯不肯言半句。 大人可曾想过，帝家军奔赴西北之事乃绝密，钟义侯远在千里之外，他怎么会截获帝家军的消息？以大人断案多年的经验，大人可否猜一猜哪一种情形最为可能？ 靖安侯爷当年遭人构陷，才将帝家军远调西北，那知道这件事的除了靖安侯爷，就只有那搬下假黄玉的人。 随着黄埔话音落定，仁德殿外一阵死寂。当年那人究竟是谁？不仅害得帝家百年名声毁于一旦，连那八万将士也残忍的一个不留，简直令人发指。若帝家军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惨死西北，那也太冤枉了。嘉宁帝摩挲着手上的扳指， 弟子元，朕知道帝家军亡于西北是人间惨剧，可这件事绝非儿戏，你如何能证明？ 陛下，臣有证人，能证明当年青南山之事绝不是钟义侯所说的这么简单，请陛下允许那人上殿面见圣上。 太后尹奕臣就要反对，嘉宁帝压住他的手，神色格外淡漠，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叹息声响起。 唉，母后，现在已经动不了他了。 太后朝下望去，只见殿上百官齐皆愤慨，神色凝重，手握军权的公侯更是一脸戾气，心底生出了点点寒意来。太后虚弱地朝后靠了靠，本就不济的精神更是颓散，这都多少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自从帝圣天消失，帝家被灭后，这种时时刻刻如鲠在喉、胆战心惊的日子已经十年没有出现过了。 好，你今日要论个是非黑白，朕便允你。到底是谁知道十年前青南山的真相？ 陛下，草民知道十年前的青南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 苍老的声音在石阶下响起，众人齐刷刷抬眼望去，只见一身盔甲的老者从石阶下行来，他的盔甲很破很旧，却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，但迈下的步子却坚定无比。老者走到御台前的石阶上，停在任安乐身旁，朝嘉宁帝缓缓跪下。 草民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这是一个经历了战火和生死的老将，他眼底的坚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所有人这一事实。当众人目光落在他垂老却挺直的身躯上时，所有人都无法不动容。 你先起来，告诉朕你是何人。 草民是十年前的青南城副将张坚。 前往西北的杀手迟迟没有传消息回来，想不到竟然还是让此人给逃脱了，还被任安乐给寻到。 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惊。不是说青南山一役的将士早就不在人世了吗？任安乐竟还能将当年的青南城副将给找出来。左相见太后和嘉宁帝脸色沉郁，起身喝道： 张坚，钟义侯已在堂上招供，他因误解假信，以致在青南山下误杀了帝家军，如今当着文武百官和陛下，你要好好答话。若是信口雌黄，你那青南山一万守将的一世声名便要毁于一旦。 相爷，草民从西北边陲万里赴京，难道就是为了说假话不成？ 不愧是上过战场扛过刀的硬汉子，这些年憋屈在京城，时不时被满口文州的左相膈应的老公侯们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，看着张坚 格外对胃口。左相被堵得说不出话来，愤愤一甩袖袍，回到了席上。 陛下，草民正是为了我青南城一万兄弟而来，我不能让他们背上误杀同袍的罪名。十年前，侯爷根本没有误收假信，而是收到了从京城来的密信后，才会领着骑兵营的将士去了青南山。 此话一出，犹若石破天惊，不少武将更是立时就站了起来，广场上一阵喧闹。嘉宁帝摆手，目光深沉。 张坚，你怎么知道送信之人来自京城？又如何确定便是此信命令忠义侯截杀了帝家军？以忠义侯的谨慎，若是知道副将得知了真相，根本不会留他活到如今的。 回陛下，草民会知道，是因为当年这封信是草民亲自转交给侯爷的。十年前的冬日，有人来侯府送了一封信，只是说京城的老夫人私自心切送来的家书。当时草民巡营归来，正巧在府门前碰见，便替侯爷拿进了书房。第二日我拜府时，听管家说侯爷看了书信，心情沉郁。 昨日那书信侯爷看了，心情沉郁，将军还是不要进去的好。 可是老夫人出了什么事？我去书房劝劝侯爷。 侯爷， 帝家军。 哪知书房里没有人，草民无意中看到炭盆里面冒烟，一时好奇上前查看，发现里面焚烧的正是前一日草民带回的家信。当时那信还未烧完，草民匆忙间看到了帝家军几个字，虽心生疑窦，却未往深里想。三日后，侯爷傍晚点兵，率将前往青南山诛杀北秦铁骑。可是交战之时，草民却听见冲下来的士兵喊着自己乃是帝家军队。当时草民察觉不妥，向侯爷谏言，哪知侯爷一意孤行，定要剿灭山上军队。到了深夜，山上就没了声息。侯爷说兄弟们英勇，要犒赏全军，领着我们回了青南城。草民心中疑虑未消，便在回城之时寻了个借口返回了青南山。那时已至拂晓，天色已可视物。草民在山腰和山底看见满山遍野的帝家军都没了命息。草民惊慌大骇之下未敢停留，转头便回了青南城，不敢对人提起半句。第二日，帝家谋逆的消息传来，草民当时还隐隐窃喜，以为侯爷是奉皇命如此。哪知数日之后，陛下劝降帝家军的圣旨传来，草民如晴天霹雳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一后，侯爷陆续将参战的骑兵同袍遣送至各边疆小城，草民也不例外。从此远居边塞，一晃便是十年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